询665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Sherlock Mike 全新出击， 南北共治，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k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ke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架。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ke。 Hello， 在北京时间的22:01，欢迎各位同学们、各位司机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在每个周末夜准时打开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好，我的朋友，周末快乐，周末快乐！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同学。哎呀，今天呢是2018年9月2号，开学的第二天哦。那在星期天的晚上，今天呢，我们同样会有2个小时的晚间陪伴，一直到要睡觉的时候。一说到睡觉，我想到了哈，最近呢听到了很多朋友在这个劝导我们不要熬夜啊。再说麦同学啊，你平时呢你看做那么多事情啊，晚上还睡那么晚，真的是啊。你知道吗，睡觉的时候把手机离这个睡床这个枕头旁边的远一点哈，你就可以防止呢熬夜一直在刷手机啊，看抖音对不对，这个听歌啊，看新闻，看视频，追剧等等。听说我一听说睡觉手机放枕头瓶儿，枕头旁边这有辐射哈、啊，一听到这一点，哎呦，关系到健康了啊，吓得我赶紧起来把枕头扔了。不管怎么样哈、啊，你会发现的，的确，一到了晚上，倍儿精神哈、啊。在周末的晚上，今天呢有没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曲，或是呢想要跟我们来聊聊天、诉诉情长的话语啊，可以呢跟我们来保持联络，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点歌贴已经上线了，同时呢关注我的微博，及时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麦同学就是我，我就是你同学，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 鲜辣麦克风， 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不要再问我什么是周末你最最应该收听的电台节目。在22:06给你答案，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王子们，小公主们。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我的了，地板也不错哈，古朵儿他说呢这个没错没错，是这里点歌吗？想哎，这是15157的朋友，是我们新朋友吗？看到了大周周同学，他说麦麦与你相遇十年啊，听了十年的电台，希望今天可以听到五月天的这首顽固。明天是我来北京整整十年的日子，即将28岁的我一个人，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不知道人生会向哪一个方向发展，也许我还会继续的待在原地，或者会走过某些地方，又或者停留在某处。 每个人的际遇，每个故事的自己，反复的问着自己，这些年熬不平，你是否会担心有什么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已经呢送出了刚刚的这位同学所点播的顽固。他说呢不知道人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也许呢有一天会停留在某处，也许呢会回到自己最最爱的家乡，总之人生处于未完待续的状态，愿他可以做一个勇敢的姑娘，每天好都会想到明天啊永远是最最光鲜的鲜亮的一天。 这位勇敢的姑娘，我们的相约十年的这位听众的姑娘，非常非常感谢，也非常非常幸运可以呢获得你这样的有缘分的听众朋友啊。我觉得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哪里，实现自己的小小心愿，实现自己的青春的梦想，实现自己的哪怕是某一个短暂阶段的一个想法，都是非常伟大充满光彩的事情啊，会在你的青春和人生当中呢持续的闪光。也希望你可以呢多多的去思考到底现阶段可以呢去获得哪些别人就是走出不一样的路吧，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特别的天空。当然为你加油打气，记得回到家乡的时候把你家乡的美景拍给我。继续跟我们联络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或是呢像刚刚这位点歌的同学一样，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冒泡吧。 我烟火看过，阳光雨季淋过，我牵着你走过，心磨练过，拥抱过，倾听过，爱没结果。如果想过，你有没有想过，还在梦游呀？不想错过，就越容易错过，想太多。列车正开往未来，还倒带回不来，

为了迎接明天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市属公园通过新增花坛、花镜、花卉盆栽等游园环境营造，提升公园花卉景观效果，营造欢快祥和的游览氛围。在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室内，能活2000年的千岁兰，造型奇特的海椰子，这是植物园第一次集中展示非洲特色植物，不少植物还是头一次和游客见面。而这次展示的非洲植物总数在70种以上，北京动物园则有50多种来自非洲的特有动物。中非论坛期间，市属各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布置花坛、花镜近30组，摆放花波盆栽3000多盆组，花卉布置面积达到30多万平方米，景观环境用花量25万盆株。市公园管理中心成立了近百人的导游讲解队，同时在市属公园配备多语种导览器500台，包括17种语言，尤其加强非洲区域广泛使用的法语、英语、阿拉伯语的配备。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明后天在北京举行，明天全天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实施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明天上午，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二环、北二环、北中轴路、北辰路、北辰西路等道路的管制措施比较频繁，对上述道路以及相邻的东单、西单、崇文门、工体、国贸、燕莎等周边区域道路的交通会产生较大影响。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发现美丽没有起终点，最残忍。 每每听到我们的周末一现场，都好像呢是在开演唱会就对了哈。好，22:3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末快乐。今天晚上呢，同样为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富的好音乐，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毕竟啊，就忙了一周了。昨天呢，是不是也小小的疯了一下啊？明天又要投入到全新的一周的工作当中，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工作顺利顺利顺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在麦家族麦 home 的同学呢点歌，哎，点了哪些歌曲啊？然后看到了这个。周周同学来了，今天晚上呢很想换一种口味、啊、不再点他最爱点的杰伦了、啊、今天呢想听一首这个对唱歌、嗯、对唱歌哈、啊。稍后我想想哪首对唱歌适合今天晚上的夜色。其实每一首歌都是对唱歌啊，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也唱我也唱，我们两个一起对唱就好了。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在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 say hi。 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我冷漠地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像无数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些，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哦、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已没有选择。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Sherlock Mike 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眼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嘿，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青春有你 I'm 麦麦。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22:48，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好，我的朋友，问候大家9月2号。哎呦，开学第二天，开心开心啊！虽然呢是一个周日的晚上，有点想说，明天又要开工了，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憧憬啊，放在了每一个一周的开始啊。我呢很期待呢，下周有很多的精彩的一些这个活动要参加。在2018年的9月8号下周，我们将会迎来呢，哇，很多喜欢时尚的朋友，尤其是很多很精致的男孩们、精致的男人们啊，包括很多女生也非常喜欢啊，帮助自己的男朋友啊、老公啊，对不对？自己的 idol 啊，去寻找一些时尚的灵感啊。2018年的 GQ 杂志年度人物颁奖盛典要在下周9月8号在上海举行了，我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荣幸啊，受到邀请来前去呢参加一下我们此次的非常盛大的制足 GQ Man of the Year 2018年的这个年度的颁奖盛典。现场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厉害的啊，非常时尚，因为有时尚度啊，这当艺人啊，有才华啊，术业有专攻的同时呢，还有时尚度，这一点很厉害啊。而且呢，不光是这个时尚度了，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也是这个发光发热啊。我们在现场可以见到很多明星啊，看到很多各个领域厉害的精致人物，哇！期待一下，在下周我们的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现在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专心完整的爱情，我要 LLVE， 不能只有 LV。 下面朋友让我听我们的声音， 确啊，现在呢，我看到了很多这个在娱乐界、艺能界、时尚界的各种艺人朋友啊，他们的这个拍照啊，包括呢这个出行的这个私服啊，很多都是大牌大牌。我在想说，哎，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新生代的这个艺人朋友都这么有态度的一个年代了，为什么还在只为的只认大牌呢？大牌有些设计当然非常好，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时尚只是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大牌新款走秀款限量款的话，其实你并不是真正的时尚，说的对吗？你像我最近穿的衣服，我觉得很时尚啊，国货。每个人对时尚态度理解不同，我觉得在每一个阶段，或是你在你的小圈子里面哦，你是用什么样方式表达时尚的，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或是呢找到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喽。 地。 Gaga, I want your horror, I want your design, cause you're a criminal as long as you're mine. I want your love, blah blah blah, I want your love. I want your psycho, your vertigo stick, dick. While you in my window, baby, you're sick. I want your love.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鲜辣麦克，Welcome back！Sherlock Ma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a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 鲜辣麦克风全面迪加，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欢迎回归我们周日版本的节目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刚刚有同学说要点对唱歌，对唱歌哦，对唱歌来了。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会唱的朋友， 你开心我关心， 一起来，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 讨厌。 天边，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在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 我的天统统应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收集感动给我们怀念。 说好的对唱曲怎么突然变成一个 solo 版本的一个女生版、哦、没关系、哦、我这个人就这样子的，说到一定要做到。对唱歌吗？不是，对不对？ KTV 我就不相信你不点这首、哦、唱了一年又一年，三年又五年，五年又八年，又来个十年十五年，呵呵，万变不离其宗的对唱曲目一定要点点点的，你最珍贵。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晚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吗？8753他说男朋友明天要离开了，有点舍不得啊，那不妨把这首歌跟他对唱一下。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在跳起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经典的对唱曲目来自张学友和高慧君。哇，在 KTV 呢可以呢好好的来飙飙歌，一直唱一直唱。总之呢，每次这样的经典曲目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感受哈，然后想到了这个很多年前呢一直在唱，而可以唱到现在啊。有些东西是一直不会改变的，像我们之间的友情，对不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可以变成好朋友就对了。15157他说呢，前任要结婚了，给我发来了请柬，朋友们聚在一起给我提建议，到底要不要去呢？大大方方的参加他的婚礼。很想点播一首《演员》，希望是麦同学的版本。好，给你。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甘愿和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甘愿和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手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伤心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越远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那边，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Here we go. You don't have to pretend that you didn't notice me. Every look will make it hard to breathe. R X

你终于醒了，其实我一直都在找你的，你将我们的电话停了，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感情已经？ 你放开我的手啦，你捉得好痛啊。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的23:25，邀请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其实很简单，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我们在新浪微博呢，通过这个新浪的这个工作组啊，给我们搞了一个这个很特别的超级话题的升级版本，应该算是个叫超级话题了啊，可以找到很多爱电台、爱音乐、爱生活还有态度的一些年轻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做一个集合，你们集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很神秘的、很庞大的组织，叫做 My Home 麦家族。想加入麦家族的方式呢，还可以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哈。在很多年，像2009年、2010年那会儿哈，没有微信哈，我们大家都是通过这个 QQ 群呢、QQ 空间呢、哇，据说当时呢，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56个 QQ 群哈，厉害。现在这些群体的朋友呢，也不知道都去哪里了，没关系哈，大家可以呢这个散落天涯，各自安好，幸福就好。时常想起我们的时候呢，记得回家看看哈。好了，那同时呢，跟我们联络的时候，不要忘记可以在这个微博上面呢找到麦家族的全拼啊，这个同时呢找到这个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可以说说今天晚上周日的晚上想听什么歌曲，想送给谁。这是我的好朋友许嵩，哇，一首呢非常这个雅兴的歌曲。获得幸福感的方式有很多，听听歌，唱唱歌，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乎山水之间也。 昨夜同门云集，推杯又换盏，清朝茶凉酒寒，豪言尘笑谈。半生泪尽徒然，被问完美有谁看，一句山水之间是与否明散。湖畔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旅人听不着话，淋湿了绸缎。 麦克风有麦最轻松，每天这个时刻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许嵩。

找麻烦20年也要作伴和相互的陪伴。一听到这首歌曲呢，我就很有共鸣啊，想到了自己做广播节目呢，不知不觉也过去10多年了，哇，时间过得好快，但是好像仿如昨天。雪玲儿说38311873，这个号码熟悉吗？好像曾经我们还没有微信互动，有短信互动的时候的一个号码，是不是？ 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冷，该怎么度过？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明了我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以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嘿，我给你自由。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 想以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 是五月天很特别的一个还你自由版本的温柔，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两三小时三五好友在空中的限量收听，感谢大家。五月天的人生无限公司北京鸟巢的中期演唱会呢，也是在8月24号到26号连续三场啊，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哈。这三天呢，也是带给很多五月天歌迷不一样的感受。 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有位小厂同学呢，他说啊，听节目很久了，从来没有跟我们节目怎么互动过哈。他呢是在上海的一位听众，他说呢，听说麦同学在下周将会来到上海参加2018年的 GQ 杂志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是真的吗？是真的。然后也希望可以在现场，哎，你们现场可以去吗？对，有机会在现场见到你哈。这次的智足 GQ Man of the Year 2018年呢，在上海，上次呢，好像当时我没有这个。有通告，然后就没有这个参加成啊，非常遗憾的。终于今年我们可以在上海相聚了，跟我最爱的 GQ 一起感受一下年度人物的魅力。此次呢，我们的活动也会采取明星红毯和颁奖晚宴的形式呈现给大家，为大家一起见证一下在2018年的时尚界精致男人们在各个领域的精致男人。我非常感谢 GQ 可以邀请我，这次算是这个电台界精致男生的我，然后呢感受一下他们的魅力机会难得，我也会在参加完活动回来的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到了北京时间23:48，我是你的 DJ 麦，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My skin